上一个礼拜提到犹太人啊，我本身对犹太人亦都有啲好感噶，因为发觉咧，即系喺一个败坏道德嘅世代里边咧，犹太人咧有一个较为好嘅道德标准啊，咁所以好多嘅邪情恶欲咧喺犹太人当中系冇噶。犹太人因为比较注重呢个家庭教育，咁所以咧佢嗰个嘅下一代嘅道德水平咧系比较高啲嘅，呢啲系犹太人值得欣赏的地方。当然有些不好的地方，比如我们一般熟悉的是犹太人比较孤寒，犹太人比较内聚，意思就是他们对自己人是很好的，犹太人对犹太人很好的，但犹太人对外人比较有一个排斥的态度，这个可能跟他历史上犹太人一直受到外邦很多的欺凌有关联。我想上次提过，就是犹太人信耶稣有比较难处的，虽然我自己看圣经的时间，其实一个犹太人如果打开圣经，其实很多经文很清楚显示耶稣基督就是要来的尼赛亚，以上我书第53章羊羔牵到宰杀之地，又离家书原道尼赛亚会诞生于伯利恒，以上我书原道的童女所生，这个经文很清楚显示耶稣基督就是要来的尼赛亚。但犹太人呢，犹太教的信徒呢，就好像对这些经文是视而不见那样，漠视了。但是说回头，一个犹太人要信耶稣呢，除了对经文有认识之外呢，他们的难处是比他们大的。就算他们从刚才的经文里面看到耶稣就是那个尼赛亚都好，他要信耶稣呢比我们难多一点。我这几天跟一个姐妹聊天的时间，讲到她的信仰背景。她的妈妈是一个在国内信耶稣，她妈妈在国内是一个很迷信的妈妈，她就拜很多的神明。那个姐妹就自小看她妈妈是拜这样拜这样，但不影响到她，就是她妈妈拜跟她是两回事。即信仰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妈咪或者爸爸的信仰跟自己未必有关联，但犹太人不是的，犹太人的信仰是家庭的，即是爸爸父母呢，那个信仰是很影响那个儿女。故此一个犹太教的人，信犹太教的或者犹太人要改信耶稣呢，就不单是个人的问题，也有少少背叛家庭的感觉，甚至有少背叛国家的。犹太教不单止是犹太人的信仰，也是一个国家一个信仰。故此一个犹太人要改信耶稣呢，那个难处呢是比一个呢，就是我们很难想象那个难处。如果你可以比喻做运动里面的跨栏，有没有玩跨栏啊？我记得 我读书的时候试过一两次跨栏，跌到我死了。从此之后跟跨栏是借着跨栏。你看人的奥运那些，哇，跨得很漂亮。我用跨栏来做例子。一个中国人要信耶稣，那个跨栏的程度难，就是那个是二个一个犹太人要信耶稣，他跨的栏是 不少的。咁要相比回教徒咧更难，因为回教徒用信耶稣咧要跨个难更易，更难啊！头先都讲啦，因为犹太人要信耶稣咧，有少少半家，有啲半国嘅感觉嘅，对佢嚟讲，对一个回教徒要信耶稣咧更难，因为佢哋政教合一嘅，同犹太人一样，国家嘅信仰就系回教、伊斯兰教。要信耶稣嘅话咧，又半家半国，不过因为犹太人信耶稣咧。国家不会杀你，但是一回教国家里面你要信耶稣的话呢，哇，惨了，一个信耶稣的回教徒呢随时呢有杀身之祸，因为你真的呢以叛国为名呢可以将你杀死的。所以一个回教徒信耶稣果信耶稣呢要跨的难呢是更难的。我在上一次预备讲章的时间，因为预备讲章就想起一个人物，就是乃曼，那个盘旋在脑海里面。所以今天跟大家思想这个人物乃曼，这个故事里面牵涉到跨栏的故事，跨个栏处。故事本身就是五章一节，阿兰王是阿兰在以色列北，即是北国，以色列即是北国， 北面的以色列，当时分了南北国，南边是犹大，北面叫以色列，所以我们北国就不要捞乱了香港的北国，是北边的国家叫以色列。那北国的以色列的北面就是亚兰，亚兰是一个长期对北国以色列是造成威胁的一个国家来的，那经常有战争。亚兰王的元帅乃曼，这个很犀利，亚兰是一个比北国以色列更强大的国家，他的元帅当然是很巴闭，将军统帅叫乃曼，坐在主人面前为尊为大，这个亚兰王很重视这个元帅。跟着说，因耶和华曾藉他使亚兰人得胜，那得胜是指什么呢？是得胜北国以色列。这个要很小心解释了，以色列是神的百姓，为什么这里说耶和华上帝透过这个乃曼这个元帅令到这个敌国亚兰得胜呢？其实背后的意思就是因为北国以色列长期背弃上帝，拜偶像，于是在圣经的作者来讲，就觉得神是透过这个外邦的政权来到向他的百姓来到施予惩罚。正如在这个历史书里面就讲到，上帝藉着巴比伦王去攻陷耶路撒冷，那奇怪，耶路撒冷是神圣的之城，上帝之城，为什么耶和华会令到巴比伦王会攻陷耶路撒冷呢？会指责自己一样呢？是因为当时南国犹大败坏，所以神借外邦王的手来施予惩罚，就背后的意思。好了，那这个是牵涉到以色列主权观，未必真是神派他来，而是神容让外邦的军队攻击南国或者攻击北国，所以文字上写成是耶和华曾藉他使亚兰人得胜，是一个容让的意思，不再保守他的百姓，因为他百姓犯罪。这个亚兰王的元帅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不过一样不好，他就差了大麻风。大麻风不是一个很严重的病，但是一个都有传染性，而是人神憎鬼厌的一个病。我觉得很难，他虽然很大能，很有领导才能，主领一个大的军队，但是个人那边有个软弱，他有病患。那这个背后意思就是说，他在国内得不到个医治。这个时候第二节，先前亚兰人成群出去攻击这个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就在以色列里面掳走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名字不知道什么名字，没有提到名字。这个小女子就服侍亚兰人的妻子做妹仔。这个时候这个小女子见到主母的丈夫就是乃曼患了一个大麻风，在国家里面得不到医治。医治就跟他的主母说，如果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即是北国的首都，代表北国，去见北国的首的先知，他应该是暗示当时很出名的伊利沙，当时北国很出名的先知，耶和华透过伊利沙行了很多奇事，他相信伊利沙是可以医治到乃曼的病患，于是他就说，如果我主人去见他的话，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这个小女子其实在她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我现在问你，这个小女子讲出的话，如果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先知的话，她就得医治，就会没事了。他要跨多少难啊？他需要跨难啊？他要跨难的，他要跨过一些难处，要跨过一些阻碍。什么难处啊？首先很明显，是什么？是国家种族问题。你是外邦，我是什么呢？我是犹太人，为什么要帮你啊？这个跨难就是帮外邦人。我去年那个教牧的同工聚会呢，就听到梁树牧师讲他在南非的宣教。我听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意识就是他去非洲向那地的华人做宣教。通常我们的观念就是宣教向 华人向远方的华人做宣教。点解听嘅时候咧？咦，佢唔系向非洲的华人传福音，佢向非洲黑人传福音，系一个跨种族、跨文化。咁对我嚟讲，一个好新鲜嘅一样嘢。同埋睇到佢个心智就系唔系俾民族国家嚟到规限，甚至唔同肤色都佢有关心到。所以特别邀请佢咧，我哋之前咧喺我哋教会咧都有同一个嘅讲座。让我们扩阔的眼光，不是只是普世的华人是我们宣教的对象，所以不同肤色的都是我们关心的对象。这个女士女主就是一个跨过民族国家那个的阻碍，那个的隔膜，而去关心 她的主人。另一样要跨过难处就是很明显呢，什么难处啊？仇恨。我本来在北国好好地生活，你咩呢？捉咗我嚟啊，做妹仔，开唔开心啊？唔开心，系一个秘掳嘅女子，系一个囚犯，系一个贱妇，心里边会唔会有仇恨啊？常人会有，喺个仇恨里边，仍然放低仇恨去关心主人嗰个嘅安危，呢一个系另一个嘅难处，要去跨过嘅。不过这两个难处都不够另一个难，那个跨难要跨过这么难。什么难处啊？什么难啊？这个难就两个意思，就是难处，一个是跨难，同一个音。是什么难啊？这个什么难要跨过啊？第一个是种族民，就是国家的。第二个是仇恨，是敌我分明，你是敌人，你打我国家，是那种的国仇家恨的难。第三个要跨过的难是恐惧。恐惧，想象一下，小女子做奴婢的、啊、如果我主人要去那个我国家找那个先知呢，就没事了。你想象一下，如果主人真的听你说去北国去找个先知，医不好的话有什么后果呢？很明显不会闹两句那么简单，是杀身之祸。这个是恐惧来的。但是我们从讲这个女子，我欣赏她的信心。她的信心就是什么呢？她的信心就是除非你不去，一去的话你就医好。这个信心令她能够跨过前面众多的难处，她心里面的难处、仇恨的难处、即是恐惧的难处，而有个信心就是除非你不去，一去你就得医治。是他的信，除了信心之外，也是爱心，对主人的关心、那个关怀。这个其实往往我们传福音要学习的。我们没有这个心智、啊、其实我报道会了，但不带朋友来报道会呢，唉，这些朋友都不信的了。我们教到今次讲出来的讲员都未必是讲到他熟的了，或者话剧或者其他的形式都不会讲得服的了。我们有时候对这个信，即是聚会失信心，甚至可能对上帝失信心。我以前都嗌过翻教会，他不信，以前不信，根本都不会信。或者上次翻教会的时候，哇，那个讲员闷到死，跟住闹咗我一轮，哇，你请我翻嚟，啊，闷到我死，唉，今次都冇啦，我惊再闹啦。喂，好多个难处令我哋咧，唉，都系唔好嗌我朋友。这个是仍然有信心，就是除非你不去，去的话你就有机会接受福音。这是那个信心的跨越，也是关怀，因着我信心，因着关怀而仍然去邀请朋友去赴会。所以这个小女子常常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学习的一个对象。留意这个女子跟那个乃曼是敌我那个关系。这个就是人生，有时我们请朋友、啊、有时我们只请熟的，有些跟我们有点牙齿印的，唉，不请、啊、最好他们什么什么。但是小女子的关怀跨越了敌我，跨越了仇恨，是我们所当学习的对象、啊、故事分跟着发展到乃曼就 第四节讲到乃曼真的听太太所讲的说话，就是太太引申翻那个小女子犹太女子的说话。而 然后乃曼就去见佢嘅主人，即系亚兰王啦。喂，我嗰个太太嘅妹仔，以色列国嘅女子咁样讲、哦，咁亚兰王咧就话你可以去。嗱，亚兰王好重视乃曼，所以当然希望医好啦。于是咧就你可以去，而佢真系好想佢去、哦，又惊咧去嘅时间咧，你知咧佢唔系普通嘅人市民咁样去入去以色列噶嘛，佢敌方嘅军嘅元帅吓。虽然当时未必是战事当中，可能已经是一个较为冷战或者是一个较为平静，但以前曾经打过仗嘛，所以呢就不可以立乱咁去嘅，要么要皇帝写信你去。于是我有特信，我写封信你，俾你揸住去见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就带住银子，哇，好多嘅银，好多金嚟到去，带住咧就带埋亚王封信去见以色列王。嗱呢度咧，即系。看翻嘅時候咧，這個亞蘭王都要跨欄嘅喎嚇。哇！點解我要向即係我嘅手下敗將以色列王嚟到求佢幫即係我嘅臣子咧？啊，咁呢個裏邊咧，即係都有仲有一種要跨欄，但亞蘭王咧係願意為住一個神僕緣故咧，好，我為你緣故咧，低聲嗌氣。雖然所謂低聲嗌氣，但係封信就唔係好客氣嘅啦。封信話咩啊？我打发神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呢封信咧，就医好佢嘅病。个语气唔系好好啦，但系始终都系咩咧？都系有求于人。啊，虽然系一个命令嘅一个嘅说话。以色列王咧，呢个王都系麻麻地嘅。以色列王咧，呢个北国嘅王咧，看到信之后就撕裂衣服。我又唔系神啊，能使人死，使人活咧？可能佢封信写得唔清楚，好似咧写到咧要压。以色列王咧依佢，就唔系咧要以色列王嗌阿以利沙依佢。于是咧就撕裂衣服，一连三日一搣烂噶，即系搣烂衫，好代表好愤怒。我又唔系上帝啊，使人死，使人活咩？呢人竟然打发人嚟，即系呢个亚兰王咯，打发佢神仆嚟，亚兰文嚟，仲邀佢去大麻风。你睇下。这个人梗系谂啲咩计，即系嚟到去攻击我哋算，即系个借口嚟嘅。呢件事亚兰知唔知啊？亚兰梗知啦。第八节，如果你系乃曼，你带住王封信同埋好多礼物去见以色列王，而以色列王咁样态度对你，你兴唔兴啊？一定乃曼即系威惯噶嘛，相信乃曼会好兴好嬲。呢个时候，神人以利沙听见。这件事情知道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然之后问你为什么撕烂件衫呢？就可以嗌嗰个乃曼咧嚟我呢度，就知道咧以色列人当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就居马咧嚟到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嗱，呢度睇到乃曼虽然好激气，正常嚟讲佢应该系常理讲，佢应该即刻掉头走翻去。唉，你真系激个皇帝咁样嚟到踩我！这个时候呢，乃曼呢没有、他仍然呢就是来到去找这个的就是以利沙。在这里我们发觉乃曼要跨过很多的难处。今天的题目叫心想事成。乃曼的心间是想医好，这是他心所想的东西。通常你讲心想事成呢，就是好像很易，就是很好似上，无论系即系一种嘅祈愿，因为系上帝向上帝祷告，最好心想神就应允。但系好多时候心想同事情之间，仲有一个距离嘅，呢个距离唔系一个一百尺咁简单，而一百尺嘅路径里面咧，有好多嘅要跨过嘅难处。当你跨过难处上咧，先可以事成，唔系心想即系事成，而有呢个嘢，有呢个障碍。有这个难处我们要跨过，我们要去克服的。刚才讲到小女子要克服的事不简单，乃曼要克服的同样不简单。克服什么？同样是国家民族的问题。我是亚兰王，你是以色列，你是以色列先知，我们求你，我们求你的王，求你的先知，是要克服这种文化民族国家的隔膜。第二是敌我问题，我是两个国家的对敌，现在来到低声嗌来到求我敌人。第三是高低，我是什么？我是元帅。哇， 几多大嘅军队嚟跟我，几威啊！平时而家嚟咩咧？要嚟求一个先知。喺以前嚟讲，先知唔系一个即系好被即系重视嘅一个角色嚟嘅，好时即系讲咗啲咧冇人听嘅。咁呢个时候你要求先知，你要成就件事情，呢个障碍唔容易。当然宗教啦，我敬拜嘅系阿兰王嘅神明，阿兰嘅神明。你哋敬拜嘅系嗰个咩啊？嗰个耶和华。但系我嗰度真系搞唔掂。嗱，其实当佢要离开呢个国家去到以色列求医治嘅时候咧，其实有少少背弃佢哋嘅宗教噶啦。以前嚟讲咧，即系宗教咧，唔单止系一个信仰咁简单，因为保护你身体、保护你健康嘅。所以当你唔求主嘅神要去嗰个神嘅时候咧，已经有少少背弃自己个信仰而去求另一个嘅信仰。呢个已经系另一个跨栏。难处佢克服嘅，咁当然另一个嘅难处就系咩咧？就已经啱啱咩讲过啦，凌辱嗰个以色列王提落嚟，交错啊，即系省嗰轮，关我咩事啊？你无啦啦嚟求我，即系被凌辱，被凌辱之后佢会好激气。喺咁多难处里边，当以利沙话你过嚟啦，佢仍然去嘅时候咧，见到呢一个嘅乃曼。不是一个即系有勇无谋嘅匹夫，一个武夫咁简单。其实啲嘢佢为咗要成就嘢，佢为咗医治嘅缘故，其实好多嘢佢愿意去放低嚟到放下，少少低声下气嘅嚟到求医治。其实啲系值得欣赏嘅。有时好多时我哋。信徒要达成我哋心中嘅理想，我哋可能有呢个梦想，有好多理想，要去要达成。但系呢个理想达成嘅时候，唔系心想事成咁简单，有好多嘢可能我哋要去跨过，要去征服。我唔知道有冇人传个福音咧，试过遇咁嘅情况啊，同个丈夫传福音，同我传福音应该话个太太信耶稣，信耶稣之后咧，同我丈夫传福音，丈夫唔肯信，好多原因唔同原因，有时好多原因系咩咧？我做老公喎，一家之主喎，跟我老婆信耶稣，明唔明我意思啊？跟我女人信耶稣，我老婆，明唔明啊？即系嗰种系一个心理嘅。嘅障礙去克服，一時即係無論我哋信徒要達成呢啲事情，無論一個唔信耶穌定信耶穌，有時都克服一啲好奇怪嘅外在環境、主觀因素、客觀因素、心理因素咧，我哋要去即係去克服嘅啊，或者係一啲嘅做老闆嘅人。做老板嘅，做老板人虽然虽有难处嘅，平时咧翻公司咧，几多人俾我使啊？几多人喺我脚下嚟到，即系唔系脚下嘅，即系帮我，我要佢做乜就做乜，大老板嚟噶嘛？信耶稣，信耶稣就咩啊？要顺服我主，边个主啊？我唔再系主啊嘛，我要顺服上帝，主耶稣，主上帝，我要顺服佢。哇！我大惯噶嘛，我威惯噶嘛，我做大嗰只嚟噶嘛？而家要咩咧？要尊主为咩？为大啊！咁就又有难处噶喎。虽然我都听过啲嘅，无论系加拿大，无论香港，呢个大财主啊、大老板都可以信耶稣，但系嗰啲人信耶稣系有啲嘢要去跨过，要去克服嘅。我为大，做惯话事权嘅。而家我信耶稣之后咧，我会问主啊，你想我做乜嘢？这个是一种克服要去征服的。延伸出去，其实麻风，这个说乃曼中了大麻风。我想我们不是很多人就是不幸有所谓大皮肤病麻风。但是这个故事可以引申出来，大麻风可以比喻做一些我们性格上或者我们做人的处世上面一些软弱，这些是难处。譬如自卑，我是没用的了， 于是就永远常常困在自己的框框里面，不能够去跨过，不能够去征服。唉，我头到半就黑的了，我做这些事情都不成就，我认命，我黑惯，我黑仔来的。认命而不去突破自己生命当中的难处，跨难去跨过。我是这样的了，咦，不是，不是这样的。有些即是上了年纪的人容易就是我病是这样的了，上了年纪是这样的了。不是的，师父医学进步有些东西可以帮到的，不得的了，没用的，第二个得我不得的。这是认命，有些东西不能够跨过。拉曼的故事教导我们有些东西人可以跨过，上次跨过不得一回事，但起码上次去跨过那个的难处。拉曼跨过很多的难处，跨过很多的难，最后得到这个的医治。不过第八节呢好惨，他在我们人眼中他已经跨到很多的跨难，最后去见找到以利沙，那应该是大团结局。怎知谁不知以利沙是神人，所以可以知道人的心里面的所想的事。这故事以利沙怎么对他呢？第九节，于是拉曼带着居马来到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口，咁谂住咧，我系元帅，而家嚟到一个平民百姓，一个先知，唔系一个即系当时嚟讲一个好伟大嘅人物。咁你跟住咧，佢即刻鸿毡招待，然之后请我入去饮杯茶啊，食个包啊。哎呀，我哋寒舍一有咩？即系得你降临，真系身光不少，系咪啊？唔系。他根本没有见到以利沙。站在门口的时候，以利沙打发一个先知对拉曼说，你不用见我了，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次，那你浴就没事了，只得洁净。为什么以利沙不见他呢？是不是不怕他麻风怕麻风传染他呢？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利沙不见他？第二，是不是麻风病去约旦河就得医好呢？这个故事你试试看，如果你有不同程度的皮肤病，看完之后哇，即刻买机票去以色列浸下约旦河水，是不是呢？不是，即是圣经没有讲到约旦河水有那个能力，就算有那个能力都好，能够医人都好，身体冲七次凉啊。你有没有试过家里没有做百无聊赖，不如冲凉啦！一次唔够冲七次咧，咁即系冲完七次凉，然之后我唔知道你变咗咩样出嚟。这个方式好奇怪嘅，点解约旦河又点解冲七次？又点解唔见佢？弟兄姊妹，你应该相信，你睇翻以利沙都曾经行过医治嘅奇迹，需唔需要浸嘢啊？方法噶，医治就得医治，话好就好。以利沙同埋佢嘅师傅以利亚都行咗好多神迹，系唔需要靠约旦河，亦都唔需要冲七次凉嘅。原因只有一个，乜嘢？我要你听我话，我要你顺服，我要你谦卑。我嚟见你，你唔见我，搵个使者嚟见我。这是第一件事。另外你要做，我做了很 stupid 的事。刚才讲过了，以拉曼要跨过很多难处。今次在以利沙门口他面对的难处有几样事。第一个，他当时很生气，盛怒。第二，阶级，你找个使者来见我。另外呢，即是你要我做的事是很不合逻辑的事。于是加加埋埋，就好像拉曼这个时候支持不住了。拉曼就发嬲走啦，我谂住咧，我想他必出嚟见我，站足求告耶和华命，神啊帮助呢个拉曼，佢冇嚟见我，佢应该喺我患处上摇手治好呢个病，而家唔系，要我冲凉，冲七次，我国家嘅大马色就北，即系亚兰地方嘅大马色，亚兰嘅首都就系大马色，即系今日嘅大马士革。那里有河水，要冲凉，如果冲得好的话，我在那里已经冲得好，为什么来你这个国家？ 你个手下败仗国家嚟到嘅河又得医治啊？当我哋国家嘅河水唔系好过呢一切咩？我在那里沐浴不得医洁净么？你就好愤怒咁样转身去了。如果你咁走咗嘅话咧，咁就成身啊麻风噶啦。好彩佢个仆人，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佢话：我父啊，唔系真系爸爸啦，而系主人。先知若吩咐你做件大事，你不作么？即系意思就即系话，如果先要你做啲更难嘅嘢，即系你唔系唔做啲更难嘅嘢，即系你都要做咯。何况佢而家唔系叫做咧好难好难堪嘅嘢吓，嘢咩咧？你去沐浴得洁净咧，都系冲凉，只系冲凉啫，系咪啊？冲凉你日都做噶啦，都系冲七次咁解啫，唔系一样好难嘅处。其实呢度所讲嘅系仍然系翻顺服，你要求上帝为你施行医治，你要顺服，用佢嘅方式。你要医治你，而唔系我觉得应该咁样，应该咁样。你想象下，即系我最近咧，即系肠胃唔好啦，咁啊都煲咗啲，即系间唔中都煲中药食。中药好难食噶，我唔知点解中药对我好唔客气嘅，专煲啲好难啃嘅中药俾我食。我成日都覺得有受嘅，雖然依個都即係食完真係有幫助。因為我中唔中意食中藥，我係好唔中意食中藥嘅，好怕食中藥嘅。但係冇辦法，呢個係即係嗰個方式。你想象下，有一個財主，有個財主咁咧，平時食飯包心似肚嘅，啊食最好嘅，咁佢病咗，咁啊睇個醫生啊，揾最好醫生，但係醫唔好。於是咧，唔係喎，呢啲名醫唔好喎。聽講一個雖然唔係好出名，但係佢都幾好嘅喎。嚇，嗰個喺嗰個地方咁噏得地方咁噏得個鋪頭開佢鋪頭得唔得㗎？冇辦法啦，已經冇走嚟無路咪去揾個中醫噏得中醫有醫。點樣噏得中醫咧？開劑藥俾佢，全部都係 cheap 到飛起嘅藥。喂，我冇錢啊！我又怕苦，我又觉得有钱嗱，唔该你开个啲剂药俾我，里面包括包心刺肚好香味嘅药俾我食，都医得好嘅，明唔明白我个问题啊？如果你中医，你点啊？你一系医，一系唔医，食啲药冇办法。如果呢个唯一个方法，那个富人家得医治嘅话咧，佢都食嗰啲所谓下格嘅药，放开自己嘅谂法，应该点得医治，然之后。试下另一个方式。对于乃曼嚟讲，要用咁样方式嚟得医治，系好奇怪。但系佢都要试一试，佢唔能够因为我觉得乜嘢而唔去尝试。故此呢一度，其实佢跨难处就跨过咗，去克服咗佢心里面嗰个逻辑。医治唔系咁样方式，点会人冲凉都医治噶？佢放一啲嘅逻辑，唔好谂我觉得咁样。先知话讲就咁样，咁另外呢度有一个好，我觉得好欣赏嘅地方，十三节喺盛怒之下，佢个仆人嚟到讲，其实如果先知要你做咩嘢，你都要做噶啦，何况只不过冲凉啫。同佢讲嗰个唔系皇帝，同佢讲句系佢个仆人。我常常都话忠言逆耳，特别好兴嘅时候更难听意见，而讲意见见系咩？系个仆。人，但系乃曼即系心想，最后事成，系佢喺一刻里边能够克服佢嘅怒气，克服即系高低之分。我主你系仆，你同我讲意见，而你克服一个人听意见嘅难处，而最后十四节，佢真系咧照住以利沙所讲，亦都听个仆人嘅意见，然之后就喺约旦河傻更更地。冲七次凉，冲七之后，佢嘅肉真系复原，好像小孩子嘅肉，他就洁净了。 甚至一个大团结局。乃文带着一切跟随他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这个是即是见翻以利亚，以利沙，以利沙，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而家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他感谢以利沙，亦都感谢上帝。在个故事里面，以乃文认识到普天下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刚才讲过，开始讲过，犹太人信耶稣不容易的，因为犹太人有个执着，犹太教有个执着，就是尼赛亚会是一个很厉害的、很荣耀的尼赛亚，不会受苦受难，钉上十字架来救人。即系佢嘅观念就系、是、犹太人嘅观念就系尼赛亚系荣耀嘅，而唔系受苦嘅。呢样嘢成为佢哋嗰个跨唔到嘅难处，所以犹太人。在福音面前止步，虽然耶稣犹太人只是少数，回教徒一样。你回剧回教可能里面有提到耶稣的，提到亚伯拉罕的故事的，但对他来讲，耶稣只不过一个先知，只不过先知，不是上帝，上帝只一个，对他来讲叫他阿拉是他的真神阿拉。他们不信耶稣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阿拉很厉害，很权柄很犀利的，他要救人呢，哇，救就救了，不需要搞那么多，又要独成肉身，又要登十字架。他们印象中的上帝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成为他们信仰中的难处。上帝不是这样的，他用他的观念，上帝不是这样的。如果乃文坚持这件事，就是一个人麻风的意志不是冲凉的，坚持这件事的时候，乃文最后得不到帮助。但是乃文学里面放得的想法，放得的尊荣，试一试，最后他不单止肉身的医治，他成为了一个敬畏上帝信奉真神的人。今年我们教会主题是即是灵命尽心齐侍奉，装备自己为主用。在我们追求灵命尽心的时候，在我们要装备自己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同样有多东西我们要去克服要难处？我不行的，我装备不到的，我灵命是这么多的，我读圣经是明这么多的，明多一点我都不行的。这个一样，在我们要成长我们进步的时候，有这个难处，我们同样可能去要去夸父。我喜欢中国的说话，天下无难事，什么只怕有心人。另一句，我小时候信，现在不信，就是只要有信心，铁柱磨成针。我相信你揸住铁柱，你磨一世都不会变针，你是骗你的。不过真的只要有信心，我们很多事都可以 去成就去克服。我小个看那些教科书提到，我忘记了名称了，知不知道那个电芯泡那个，即个电灯胆呢，它里面那条丝呢，那条叫什么丝啊？阿伟伦，巫师是吗？巫师表面是居里夫人啊，是吗？我一直记住了，我唔记得边个发明嗰条丝嘅，系咪居里夫人啊？我已经忘记咗。我就知道咧，嗰个发明嗰人咧，用咗好多个时日，条条唔同嘅原咩咩啊质地去试都唔得，试咗好耐都唔得。最后咧，佢唔放弃，继续试。最后俾佢试咗一样嘢得，嗰个叫巫师啦。呢人通得喎，呢人我就呢人就改变咗人类嘅生活，因为从此咧人类就有灯又开灯。不怕失败。如果讲个电灯泡的话，那个发明者是跨过无数岁月、无数次的失败。我最近有一次去看个杂技表演，就是叹为观止。通常我们抛啲波咧，啪啪啪，哇！个人抛到出神入化。 好难会人再拍人手掌，因为我系好奇怪，我啲谂法系特别少少，你唔好跟我。我谂嘅就唔系佢一骨，系一定好靓拍人手掌嘅图画。我谂嘅系咩啊？系佢练嘅时候跌过无数亿，我谂唔系亿嘅，千万次地下，然之后再试，最后俾佢成功，而靠嗰样嘢可以搵食啦。明白我所讲嘅嘢，冇所有失败，就系佢今日嗰个嘅成就。嗰次翻嚟之后，我攞住三个乒乓波喺屋企试咗几次，唉，都系唔好试啦，都系做紧全道人算啦，好难嘅。弟兄姊妹，有冇啲理想你想达成？你想唔想做一个更加成长，或者更加有属灵恩赐嘅信徒，为主做更多嘅嘢？喺你面前，你心想同神之间有咩嘅跨栏，你要去跨过，求主帮助我哋。今日圣餐，纪念耶稣基督为我哋受苦。你知唔知道耶稣十字架上嗰成就救恩要跨过几多难啊？好多好多难处，好多好多难处，众叛亲离嘅苦，被人鞭打嘅苦，被人背弃嘅主，被同胞出卖个主，被门徒出卖个主，被人三次不认主嗰个难处，好多难处，被试探，要佢可以随时有施行神迹，又下边人死晒，佢唔整得十字架。耶稣一个跨一个难处，十字架上佢受咗好多试探，佢一胜过。最后佢讲嘅说话，十架七言里边最令我欣赏嘅说话系最简单嘅说话，叫做成了。对不住，成了不可以讲的，一定要做出来的。成了就是很大的难处，他跨过，以致他能够成就救恩。这个动作一定是什么呢？是要跨过难处才做出来的。你不会说，哇，经过这么艰难，找到几条街，终于找到我那个要去的餐厅了，耶！没意思。这个一定要什么呢？失败过，有经过很大的忍耐，克服难处，最后成就了。虽然耶稣被人钉，不可以做这个动作，但我成了，就是终于成就了。当我们跨经过困难，又克服困难，经过很多难处，我们都跨过之后，你如果能够做出这个动作的话，感谢你，感谢天父，因为终于成就了你所以成就的，你心上最后能够事成，求主帮助我们同心祷告。